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呢次我哋讲嗰个全民检测啦，其实佢哋都唔系用呢个字眼嘅，因为而家唔系真系唔系全民啊嘛，系咪？而家叫普及社区，咁又唔系好普及啊嘛。喂，你打锣打鼓系嘛？嗰啲宣传铺天盖地，你睇下 TVB 睇到你猛嘅，大大细细老老乱乱嗰啲艺人都要行出嚟宣传，系嘛？搞到呢个689吓到濑晒尿，你明唔明啊？啊！又要喺个 Facebook 度打飛機係嘛？叫嗰啲即係男即係啊男型嘅人啊，男型都起碼有一半以上啦，係嘛？咁啊，係咪一半以上嘅男型就應該去即係做呢一個檢測係嘛？咁啊，抽翻條數係嘛？咁啊，跟住俾人踢撚爆佢，即係踢爆佢咩咧？好笑嘅，啲人 send 咗，我冇睇佢個 Facebook 嘅 ，send 咗一個即係一段嘢咧，就係呢個689啊，係咪啊？屌你咪就皮之不全，無章焉附。佢老尾佢寫咩咧？佢話剛剛在北京出席了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咁啊，即係呢個習近平喺度發言嘅嗰個大會啦嚇。咁啊，中國內地在抗擊疫情嘅精神制度措施，值得我們總認真總結和學習參考。呢啲蜚語嚟嘅，跟住咧就引述咪引用古語，皮之不全，毛之焉附。咁啊，個全咧就係全體嘅全。咁啊，毛之焉附就知乎者也個知。屌你啦，咪你真係歸為國家領導人、政協副主席係嘛？你條柒碌八個字，你錯兩個。皮之不全係存在嘅全。无章焉附，唔系无知焉附，你真系无捻知，又俾人踢捻爆，跟住好快，屌你咩？几个钟头之后即刻改捻翻，皮之不全，无章焉附，屌你咩啫？你不以人肺言，抄翻我啲说文解字出嚟睇，一系买一本，屌你咩真系？喂！呢、這個即係全民檢測，我上次都做咗一集啦，係咪？奴才無功，係咪？屌你即係，喂！你奴才做奴才，係咪？喂！呢、這個係為主子效勞噶嘛，係咪？跟住要全香港人好撚感恩啊！中央啊，屌又出錢又出人，係嘛？又出力，係嘛？為我哋去呢個抗疫，係嘛？做呢個全民檢測，揾啲隱形患者，今揾到幾多個？請問？而家任你噏150万人做咗，系嘛？咁几被揾咗几多隐形患者？请问，好啦，做完之后，喂，有效期72小时嘅啫，屌你老味真系，打锣打鼓，屌你嘥咁捻多钱。啊！報紙全版廣告係嘛？揾曬嗰啲名人出嚟去檢測，蕭芳芳又去，蕭芳芳好心你關心下12歲嗰個女仔啦，啱唔啱啊？你真係嘥鳩氣，真係係嘛？跟住呢、這個仲好笑，你公務員事務局去統籌呢件事，就係、是、呢個聶德權。 係嘛？所以你話林鄭月娥嘅個愛將嚟嘅呢個係，喂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俾人掹咗落嚟，而家揾個極左嘅呢個咁嘅屌你乜曾國衛上去做係嘛？呢個真係左撚到冇人有嘅，從來未見過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講嘢好似呢個曾國衛呢個撲街咁撚左嘅喎，係嘛？好撚似係地下黨員咁喎，呢個屌你共產黨咁喎講嘢，仲撚左過梁振英嘅喎，咁撚奇怪嘅喎，係嘛？揾個咁嘅人去做，屌你咪就分分鐘真係有理由相信係共產黨叫佢做嘅，咁啊，咁啊掹撚咗葉德權落嚟，其實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係閒職嚟嘅，我冇嘢做嘅嘛，因為冇政制啊嘛，而家係，係咪？個閒職嚟嘅嘛，係咪？啊，管個選舉委員會啊，管個市嘅事務處啊，係咪？閒職嚟嘅，等於係，好啦，調咗你走去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真係多嘢做嘅嘛，係咪？牽涉到成個公務員隊伍，係嘛？升遷啊，薪酬啊，好撚多嘢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嘛？啊，處罰啊，屌你係咪獎賞啊？全部都關公務員事務局，都係你嘅工作範圍。而家負責呢個全民檢測喎，係咪好撚好笑啊？真係係嘛？ 九唔搭八， 九唔撚搭八，仲要行出嚟講嘢係嘛？個整體人口推算，社區有90至100名隱形患者。咁啊，不能忽視嚇。咁仲有而家歡迎咧，就唔使預約都可以去做。屌你，即係丟曬架，係嘛？咁點解咁多人唔肯去做咧？又唔使錢，係嘛？又做又冇壞，係嘛？咁你喂，公務員已經全部被逼要去做啦，係咪？已經10多萬啦，係嘛？咁嗰啲。即系吓、 啊，大公司啊， 大公司 啊，公共機構啊，一大堆系嘛？真系原來冇乜人肯自愿去參加呢個檢測噶，原來係揾撚曬啲老人院啲老人家啦，係嘛？全部你可以你用動員得嘅，俾你動員曬啦，係咪？咁就咁多咯。咁做嚟托咩？係咪？咁即係呢個我哋又唔可以講佢呢個係暴政係嘛？咁但係事實上係有問題係嘛？講到呢度咧，最後呢5分鐘要講一個人，呢條撚樣叫雷鼎明，我同佢好熟嘅 ，OK。當年我喺電台做節目咧，咁佢係一個經濟學者，我都成日揾佢上去做節目嘅 ，OK 訪問嘅，一個佢，一個張仁良係嘛？呢幾個我都經常即係會揾佢上去，即係我個節目度即係講嘢。當然佢講嘢機會又唔多啦，係咪？喂，佢有個建議係好撚離譜嘅，呢個賤人係嘛？即係佢以前有個金句，大家知啦，係咪？屌你咩？即係嚇，而家支付寶，屌你咩？叫雞都可以俾用支付寶啦。咁即係話，即係中國科技好撚先進。阿雷教授，我依個話俾你聽，你中國到而家都係應用嘅，你唔係發明嘅。仲有你發明你都冇嘅，你係抄鳩人哋嘅啫。你嗰啲所謂資訊科技、通訊科技，講撚到叫雞都可以用支付寶，係咪？屌你咩！美國 N 咁多年前啦，叫雞都可以 credit card 啦！屌你老尾，真係講嘢咁有乜分別啊？呢個係係咪？屌你老尾，真係呢個賤人！呢啲咩撚嘢學者？佢今次呢個建議衰撚過講嗰、那個，衰過上次擦共產黨鞋，話中國科技好撚巴閉，因為支付寶都可以用嚟叫雞，係咪？佢講乜撚嘢咧？係咪？當然佢就支持將檢測結果同個跨境健康碼掛鈎啦，係咪？咁然後佢就話咧，即係要強制係嘛做呢啲嘢，同埋咧，即係如果唔參加呢個檢測嗰啲人咧，你就屌第日派錢唔好撚派俾佢。 嗯， 哇，咁都得？ 要挟咯，呢個就 咁呢個唔係暴政啊！屌你， 呢啲個就真係暴政啦！ 喂，呢個真係暴政喎！屌你，咪真係嚇？俾個局長你做啦，不如咁啊！一係就屌你中央政策組，而家冇咗啦！屌你老味，唔係有中央政策組就揾你做阿頭啦，係嘛？哇！呢啲真係賤撚到真係雷鼎明啊！大家記住啊！屌你前科大嘅教授啊，榮休教授啊，巴閉啊，獻計啊！佢講嘅咧就係增加呢個檢測嘅誘因。例如只是接受檢測的市民才可以受惠政府派錢等紓困措施，還有呢接受檢測者可以考慮界定為好市民。 那不好怎麼辦？ 你現在跟全香港那些沒有去檢測，你現在有150萬人即是又屌你什麼550、500多萬接近600萬的人， 唔係好市民咯。 係啊， 咁你派錢唔好撚派俾呢啲人咯，就咁咯，係嘛？咁呢個係咪賤人啊？請問各位係嘛？你真係本嚟冇人識佢嘅，係嘛？上次大家印象好深刻啊，支付寶啊叫雞都得啊咁樣係嘛？可以俾錢啊，喂，你講呢啲嘢，即係話叫政府個暴政，仲要喺民生嗰度都有暴政， 嗯， 如果啊，佢講個講法增加個檢測嘅誘因喎。嗯，喂，屌你老母！你呢個係政策嚟噶嘛？你唔撚俾錢喎，大佬，一人派一萬。哦，你有冇去檢測？冇，唔撚派，係嘛？咁我係輸困噶嘛，係嘛？哦，免一個月電費，係嘛？即係幫你交一個月公屋租金。唔得，你冇去檢測，暴動啦！呢鑊真係，我話俾你聽啊，係真嘅暴動啊！首先係搞你雷鼎明先啦，屌你老母！真係，你真係傻啦，撚到真係，你話呢啲係咪賤人啊？係嘛？屌你老母，士大夫无耻，士为国耻，就系咁解咯，系咪？无耻之耻， 无耻啊！ 即系无耻到极嘅呢啲人真系，所以真系用五分钟时间喺度屌柒你雷鼎明，你呢个屌你老母垃圾学者，无耻之尤，屌你老味，狗耻不如，屌你老味，即系猪狗不如。咁嘅建议咧提咗出嚟，读乜捻嘢书啊你？吓乜捻嘢读书人啊？咩知识分子啊？咩荣休教授啊？屌你咯！咩真系？你真系立卵杀到真系？咩理由？呢个系叫做增加个检测嘅诱因？你本末倒置系嘛？点解要去检测先？系嘛？点解要全民检测先？点解劳民伤财做呢样嘢先？哦，为咗抗疫，为咗寻找隐形患者，咁你寻找咗几多先？好啦，我当你呢个都系啱个动机，即系去检测啊，即系对抗疫有帮助，我当啱，我当你啱啊，系咪？咁但系，喂，咁而家个效果如何呢？请问系咪？好啦，如果呢个检测系为咗要即系去揾啲隐形患者，有助呢个防疫防控疫情嘅，咁 OK 啊，当你咁做咩要增加个诱因？屌你啦！然后要去罚鸠人咧、嗯，你个唔系增加诱因，你罚人啊嘛？ 系啊，嗰个系惩罚，嗰、那个就唔系诱因。 啊，你话有去检测嗰啲， 奖赏佢啊！ 我奖赏佢啊！屌你啫，冇去检测嗰啲，我有派钱，我都照派俾佢，咁都仲讲得通啦，系咪先？屌你个尾啊！即系等于你帮衬，而家啲酒楼生意唔好，咁好简单哦。咁你每次嚟帮衬，我俾翻100蚊 coupon 俾你，下次你攞呢100蚊，你就俾少100蚊，咁都通啊，系咪？咩理由去罚嗰啲唔去检测？讲明系自愿啊嘛，系嘛？咁呢个唔系暴政系咩咧？请问，所以大家记住呢、這个雷鼎明教授系嘛？无耻之尤。好，休息一阵听电话。